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的胡小飞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春节前后因为跳槽而引发的年终奖的纠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那么这两起案件都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因为年终奖的发放，要么就是没有发，要么就是没有发全而引发的纠纷，将用人单位呢诉至法院，要求发放年终奖。在这两起案件当中，一起案件劳动者的请求得到法院的支持，另外一起案件法院却并没有支持。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统计呢，近3年以来，二中院一共审结涉及到年终奖的纠纷案件是179件，而仅2017年就审结了101件，占3年总量的一半还要多。一般情况之下，相关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有3类。第一呢，是用人单位是否发放年终奖。劳动者离职之后索要年终奖，不少用人单位否认存在发放年终奖的事实，这类案件有21件，占案件总数的11%。比如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所讲的第一起案件就是这样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劳动者是否达到绩效考核的标准。劳动者离职之后索要年终奖，部分用人单位辩称劳动者没有达到年终奖发放的绩效考核的标准，或者绩效考核不合格，因此不应该发放年终奖。这类案件有36件，占案件总数的20.1%。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和你讲的这起涉及到年终奖发放的案件就是这一类。第三呢，是劳动者在年终奖发放的时候已经离职，是否失去了享受年终奖的资格。劳动者离职的时候索要年终奖，用人单位往往主张劳动者在奖金发放的时候已经离职了，无权享受年终奖。但劳动者说，你发放年终奖是上一年度一整年度的，而我在上一年度一整年的确在为用人单位服务。这类案件有95件，占案件总数的53.1%。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和您讲的第二起案件就属于这一类情况。那涉及到年终奖的案件有一些怎样的特点，又为什么会出现这类情况呢？我们会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胡小飞法官继续跟大家来说。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继续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那您今天准备跟大家所介绍的第三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胡女士于2011年6月20日入职某信托公司。2014年初，信托公司认定胡女士在2013年的绩效考核不合格，无权享有该年度的年终奖。胡女士对绩效考核的结果不服，并提起 劳动争议的仲裁和诉讼。他的主张和要求就是要求信托公司支付2013年度的年终奖。在这起案件当中，信托公司认为胡女士她的这个年终绩效考核并未达标。他们的依据就是这家公司呢，它也有自己的年终奖制度，并且还有相应的考核制度。 他这意思就是说，我考核合格了才能够有资格拿到年终奖， 对， 是吧？ 是，他们这个公司认为胡女士考核不合格。根据他的有一个公司叫年度绩效考核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当中呢，规定的内容也非常详尽。有七项考核程序，公司认为经过相应这个规章制度规定的考核程序进行之后，胡女士的考核结果没有达标，所以拒绝发放。 那胡女士认为自己是已经达标了呢？ 胡女士确实，胡女士认为她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年终考核也很顺利，为什么结果会是不达标，她也表示疑惑。所以就主张公司支付年终奖，因为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最后就是诉讼到法院。 这起案件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在于年终奖该不该发呢，还是绩效考核胡女士到底有没有合格呢？ 这个案件主要就是涉及到这个用人单位主张劳动者如果年终奖考核他的这个不达标，他需要充分举证证明，而不是他随意一说，你某某某员工，你年终奖考核未达标，我就不予支付。对于公司和单位来讲，他应该通过证据来证明，劳动者确实没有达到年终奖的发放条件和， 就确实绩效考核并没有合格。这个举证责任实际上也是在用人单位的。 对， 这起案件当中啊，那到底胡女士的绩效考核为什么就没合格呀？这个绩效考核的标准怎么来做的啊？每一年度是谁来给她打的分啊？那这块案件我们的审理过程当中，用人单位又是怎么说的呢？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问题，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也是要求这个公司用人单位对于这些疑问要一一予以回应和解答，拿出证据来， 对， 来证明。但是最后这个公司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胡女士经过层层的，他们这个规定了是七项考核程序啊，他并不能证明胡女士经过这些环节的考核之后没有达标，所以对于信托公司的这个主张，法院最后也没有采信。没有采信就支持了胡女士要求公司支付年终奖的要求。 我就发现有些公司啊，制度规定的倒是很完善，但是这个制度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却往往存在一些问题。 对，这起案件就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制度建立了， 对， 制度建立以后也进行了完善，规定也很详细，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却弃之不用，缺乏相应的就是规章制度实施的一个严谨性，在绩效考核上，涉及年终奖的绩效考核上，在考核程序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瑕疵，导致这个公司的主张难以被支持。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呢，您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三起案件，都是和这个年终奖相关的哈。那我们也是在春节之前特别请到您跟大家来说说涉及到年终奖的问题，因为这笔钱啊，的确很多劳动者特别的关心和关注哈。那从咱们二中院近期所审理的涉及到这种年终奖的案件来看，这类案子现在在劳动争议的案件当中会有很多吗？占很大比例吗？ 年终奖它的争议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时间发生争议的时间比较集中，就是一般集中在节前或者说节后， 春节之前， 对， 是吧？ 就是年终应当发年终奖的这个时间段。从年终奖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它可能并没有占到劳动争议审理案件审理的一个绝对大的一个数量，但是它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有 它所带来的矛盾，可能还是应当引起用人单位还有劳动者的相应的注意。 您看刚才您所举的三个例子当中啊，有用人单位没有发年终奖的，还有劳动者因为绩效考核没有达标而导致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发年终奖的，还有这个用人单位延迟发年终奖的，这几类不同的情况。那从咱们所审理的这么多涉及到年终奖的发放的案件来看，除了咱们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三件案件所体现出的不同的特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这类案件的特点啊？您呢再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 从我们最近审理的与年终奖有关的案件来看，它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吧。一个就是现在这个80后90后相类似案件的诉讼占比比较大。一个是因为80后90后逐渐就已经成为我们社会这个就业的主力军。 是。 再一个呢就是80后90后根据他们这个年龄呢来看，多数还是处于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或者说成长期。另一方面呢，80后90后也可能面临比较大的家庭压力。再一个就是80后90后的学历水平也比较高，能力比较强，非常注重自身的感受，也更加的注重这个公平合理。 对，也更加注重自己劳动权利的保障和维护。 对，这是反映出来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与年终奖诉讼有关的，它的附带诉讼也比较多。 比如说什么附带诉讼呢？ 包括这个劳动关系履行过程当中的这个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争议，加班费的争议，未休年休假工资争议等，也会从我们的审理实践来看，也是附随一并发生的。 此外呢，法官还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用人单位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需要，设置了名目繁多的奖金。除了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所说的年终奖之外，还有什么十三薪呢、季度奖、半年奖、目标完成奖、团队奖、年终辅助金等等，还有不少用人单位设置了代替现金的购物券、出国旅游、房产、汽车、股票、期权等各类奖励。不同名目的奖金性质界定不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陈述不一，争议较大，导致对奖金的性质的认定存在很大的困难。还有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因为奖金产生的纠纷的争议类型也是很多的，比如说有的涉及到奖金发放条件是否成就，有的涉及奖金发放范围的界定，还有的涉及奖金发放制度的有效性，既有实体争议，比如说奖金发放的时候已经离职的劳动者是否有效，新入职不满一年的劳动者是否有资格享受年终奖，休产假或者病假事假超过用人单位规定天数的劳动者是否可以享受年终奖等等，是否可以按照比例发放。又有程序性的争议，比如说奖金方案的设置是否经过民主程序，是否征求过工会或者全体劳动者的意见等等。那么这种多样化的案件争议类型啊，涉及到双方切身的利益，法官在做起调解工作的时候往往难度比较大，那么通过调解结案的比例呢，也要低于其他的劳动争议案件。我们在昨天和今天的刚才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卜晓飞法官呢，跟大家呢举了三个涉及到年终奖发放的纠纷，也跟大家讲了一下目前这类纠纷的总体特点。那么这一类案件为什么会在春节前后多发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卜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至于这类诉讼发生的原因，根据我们审理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原因呢，第一就是劳动关系的双方对于年终奖的性质认识呢存在一定的误区。至于劳动者这一方，很有可能他就认为用人单位必须发放年终奖，别的单位发了 我所在的单位也应该发。 对， 去年发了，今年也应该发。 对， 别人发多少，我也应该发多少。 没错，没错。而且劳动者他会认为说，说年终奖应该是我劳动报酬的一部分。 另外一方面，用人单位他也有误区。 嗯， 用人单位会认为年终奖是我用人单位的自主权。 嗯， 是否发，发多少，完全由我自己说了算。 嗯， 所以双方对这个认识，年终奖的认识本身就有一定的落差，有一定的误区。 嗯， 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对于年终奖的发放没有相应的制度和规章，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对于年终奖是否予以发放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约定。 嗯， 就是双方约定不明。这也是一个发生的原因。 对，所以会导致劳动者认为说去年发了，前年发了，今年就应该发，因为前几年都发了。嗯，但是因为双方没有约定嘛。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用人单位在绩效考核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定的问题和瑕疵，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一个案例， 对， 他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有相应的规定，但是操作层面不严谨。 是， 导致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考核的一个结果产生质疑，也会诱发这个争议的发生。 包括我们在刚才举的三个案件当中，也是跟大家透露出了年终奖引发了一些纠纷的一些内在原因所在哈。我想大家通过听刚才的几个案子，也应该能够多少有些体会。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下面我们就说一说，那针对这些纠纷，从咱们审判机关的角度，又给劳动者或者是给用人单位，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有建设性的建议呢？ 那我们的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尽可能的把年终奖相应的这个内容、相关待遇这方面的约定要落实在纸面上。劳动者在入职时与用人单位可能对于工作岗位和一般的这个劳动报酬、薪酬待遇一些事项可能已经达成一致了，但是关于像这个奖金发放等一些事项，可能是口头上的，或者说是没有写入书面的劳动合同，这就很有可能为日后的争议就是埋下了伏笔。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类似的这个事项产生争议之后，还是建议劳动者注意留存证据。这个证据留存与年终奖发放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或者说公司的奖惩制度、公司发放工资待遇的银行转账的记录，还有相应的奖金发放规定，以及你与用人单位就某争议事项进行沟通时的录音录像等，这些证据可能都能够用来证明和反映双方的争议过程。 对， 所以这些证据一定要留存好。 针对劳动者的第二方面的建议哈，有第三个方面的建议吗？ 针对劳动者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还要对自己的工作和职位发展啊，要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规划，避免单纯因为奖金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争议意气用事，予以跳槽辞职，还是应当综合考虑自己的一个职业的规划，或者所在单位企业的成长的这么一个前景啊、潜力啊，最后就是综合各方面因素之后再决定是否要选择这个合适的这个离职的一个时机。同时呢，也要注意相应的，如果用人单位有这个相应年终奖的规定的时候，也应该参照这里面的相应内容，避免盲目的离职。像我们今天举的这案件当中，就有因为离职的时机问题产生了一个年终奖的争议。 这是针对劳动者的建议哈。那对于用人单位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我们也是建议用人单位如果要想很好的发挥出来年终奖它自身的一个激励作用的话，也是有必要通过规章制度对这个奖金的性质啊、适用范围啊、发放条件、发放标准， 还有它的发放时间，还有发放方式等，从各方面各角度对它进行一个明确的规定，使单位的这个年终奖制度更加透明，对于劳动者来讲更加具有可预见性。第二个呢，就是用人单位建立好这个相应的制度之后，还应该与劳动者加强沟通，把你制定和建立起来的这个年终奖制度要及时的告知给劳动者，而且也要积极听取这个劳动者对于相应制度的一个意见，当然这也是法律的一个要求。 嗯， 如果你履行了这个法律要求的义务，那么你也就完成了这么一项与劳动者进行沟通进行交流加强协商的这么一个环节，也能够提高用人单位所建立的这个年终奖制度对于员工对于劳动者的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能够促进他的这个年终奖制度的实行的一个效果，提升他的一个效果。 那还有第三个方面吗？对用人单位的建议。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用人单位在年终奖的奖金设置和发放上，虽然他享有一定的自主决定权，但是这个奖金制度的设计呢，还是应当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同时也应该注重年终奖的一个公平合理，注重它的公平合理性。在这个制定相应的制度的时候，既能够适当拉开年终奖的差距，达到激励的作用，也要注意相对公平，避免对劳动者产生过大的心理落差，这样呢也能防范劳动者他的一个大规模流动的风险。同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有一个相应的反馈机制吧。就是争取让劳动者明白他的年终奖如果少了，他少在什么地方，如果多了，多在什么地方，使这个年终奖的发放更加合情合理。 对，还有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用人单位虽然可能制定出了那一套涉及到年终奖发放的规章制度，但是呢，规章制度的实施的程序上不能有瑕疵。那规章制度在执行过程当中，实施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能够按照规章制度来走啊？是不是真的能够体现出规章制度它出现的意义，这点也非常的重要。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年终奖的话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的卜晓飞法官，谢谢卜法官。 好，谢谢主持人。 好，卜法官再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在春节之前旅游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